下这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 想不到，这地府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喽。野鬼饶世界这么瞎撞啊！ 老夫大宋天子驾前，龙驼国保真。 哎呦，有留鬼不知，多有得罪。 起来。 哎，包大人，您可真诚，还没到点儿呢，您就敢到这儿报道嘞？ 老夫为了刘金蝉一案，特来面见燕君。 哦，您为的也是那柳金蝉呐？ 真是。 大人，燕君此刻不在殿中，上天朝拜玉皇大帝，还没回来呢。 哎呀，听说是燕龙王不在武殿，自己的猫龙图果然没见。天明后燕茶山就没有问答案。 怎么着，我真的如此紧急吗？ 刘贵、啊、若不辨明冤情，燕茶山就要身首异处了。 是在哪儿，他都得麻溜的赶回来升殿理事、哦、到时候您不就见着他了吗？ 人大胆，激动真民金银库。 大宋朝包拯求见阎君呐！ 哦，包拯，想那包拯乃是大宋钦灵刚正之臣，踏进到此，定有要事。大派 在， 吩咐古月相应。 遵旨的鬼祖们。 莫不是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有暗鬼身世？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人间地府孙叔道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三落莲火来暗鬼闹凶魂八万，唐阴曹 息怒休息恼，金蝉不见是嬉笑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？ 启禀大人，不打三日惊， 李副将军只有两个时辰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安安，拿到望乡台。 堂堂正正的，有。

前，不怜他断无朋友被人残，可怜他朝夫马险些遭难，可怜他飞上山下阴曹有骨的大德 thank you。 小生遭难， 望苦子将自刎，色胆包天却狡辩，刀不受死的悲惨。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，为回巫山四连。 你呀啊！ 事到如今你还口称冤枉，你死该生死簿我有了， 你是天的眼 可见。 走，胆大判官，你只仗民不知法犯法，众归族，将他插上刀山，打下右弓，犯罪千回，永世夺得长生。 哎呦呀！ 作孽呀！ 金蝉一桩。陈氏的权贵心操王命四方乱杀，四方乱杀只把心思放不

笑，送情报装作前途 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会进深山，救穷人，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 Thank you.